茫茫，一村又一庄，生死在。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箴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今天呢是元月1号，也是新年啊，在此呢也祝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那在新的一年里呢，继续关注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 李老师，新年好。 哎，新年好。 新年好。 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 嗯， 新的一年又开始了。 嗯， 是不是？ 对， 又开始了啊。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啊，邀请我们这个姚老师共同参与这个节目。下面有请姚老师。姚老师，新年好。 李老师，新年好。 新年好。 姚老师，新年好。 朋友们，大家新年好。 嗯， 今天呢，李老师是今年的第一天，祝李老师和收音机旁的新老朋友们新年快乐，健康幸福。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收获更多的健康和幸福。 好，去年呢，你们这个活动啊，确实搞的是丰富多彩呀。 嗯， 这深受大家的欢迎。 但是还得要感谢咱们收音机旁的新老朋友对咱们工作的支持和厚爱。 所以这点说得好。嗯，因为每次活动啊，大家都基于积极的参与。 嗯， 确实是吧，什么事儿啊也是啊，众人呢拾柴火焰高啊，自然啊，所以能够啊在我们首都北京啊不断的扩大宣传面，不断的深入啊，不断的规范，不断的温馨细致化啊，在这方面确实是吧，没有我们这些老朋友的鼎力支持， 嗯， 没有他们的积极的配合， 嗯， 是不是啊？ 就是说的，当然了，就是没有，就是他们的支持和厚爱嘛， 嗯， 我们的工作不会做得像现在这么好。 好了， 嗯， 这个可以说呀，我代表大家的意思啊，也说了，你呢也向大家呢祝新年的快乐， 嗯， 也感谢大家的啊鼎力的支持，是不是？同时，也希望在你们新的一年里，啊。把大家的鼓励，把大家的表扬啊化作动力，化作鞭策，那希望你们取得更大更好的成绩，好不好？ 好的，也就是说为了咱们北京这个祥康堂越办越好，我们会呢努力的。 好的。 李老师， 哎， 您昨天在节目中提到了这个肾气虚， 嗯， 平常有的人特别爱散腰岔气儿。 没错，对啊，肾气虚就是这样，这个经常闪腰岔气儿，啊，这是啊，肾气不足。 嗯， 啊，肾气虚除了这个，啊，实际上在临床上还有很多的表现，啊，你比如说，过去这小男孩在一起，看谁尿尿尿的最远，啊，这种现象，你再发现我们到老的时候，这个接小便没有劲儿，啊，滴滴答答的，像那个屋子漏了一样。哎，经常呢裤子呢是湿的啊，就是我们昨天说的啊，控制大小便啊这个气的能力大大降低了。哦，许多朋友就明白了，怎么到老之后这是吧，他这裤子怎么老有味儿呢，是不是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实际上呢这根源就是肾气虚。再往细说，是肾经临床表现什么，这个你比如说像这个经常头晕呐，啊，眼花呀，啊，你看这人来捏不楞登的啊，俩眼呢也没有神啊，反应也迟钝啊，说话呢不清楚，逻辑性也不强啊，这些啊动作也迟缓啊，也不敏感敏锐， 像眼花耳背呀， 这都是 头倾视身， 对，这都是 眼睛没有光，看着这人特别呆板。 嗯，所以这些呢都是属于肾精啊不足啊，肾精足了以后俩眼是炯炯有神的， 对， 啊，记忆力啊 黑又有光， 哎，对了， 嗯， 记忆力呢非常好， 对， 反应能力也特别强，啊，动作也敏锐， 嗯， 是吧？这个呢就是足了。那么说呢，我们再说说什么呢？我们再把这个肾，啊，这个肾阳、肾阴和肾气，以及肾精这四个方面，他们之间啊有一个什么内在的联系，好不好？ 嗯，好。 嗯，我们啊在这个肾阳和肾阴方面，我们讲的内容是最多了。 对。 我们也曾经给大家做介绍了，啊，这是一个基础，啊。在讲昨天讲肾气的时候，我们知道了，哦，肾气啊是肾啊属阳和阴，哎，他们配合的产生的一种啊这个动能啊，就是一个火一个水啊产生了气， 嗯， 啊，这就是肾气。那么精呢，哎，肾精呢 也是肾阳和肾元相结合的吧， 哎，这个气， 嗯， 啊，最后呢啊化成了啊聚集了这个精， 气化为精， 哎，对了， 嗯， 是这样的理解。那当然了，除了这个还有先天的，是吧？先天的以及这后天的，啊，这样的哦，我们就知道了，啊，阴和阳，啊，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啊，和肾气都是啊，肾气是怎么产生的，啊，那么肾精，哦，气化聚集，啊，精炼，是吧？成精， 嗯， 啊，是这样。那我们说了这个啊，叫金字塔了。是吧？ 是的 啊，大家一说哦，金字塔就明白。那你们有底下的基础， 底层就是肾阴和肾阳。 是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呀讲肾阴和肾阳啊，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啊，翻过来覆过去，是吧？反复的和大家强调这些啊，因为它呢是原材料，是气的，是吧？产生气的，嗯，啊，必不可少的一个物质啊。 所以说李老师在讲的也时候也是一样， 嗯， 先把这个肾阴给大家讲了，把物质的给讲了，又讲的这肾阳是功能的， 嗯， 肾阴和肾阳结合的这个产生的气就是肾气，从肾气上又给讲了这个肾精魁， 没错， 嗯，是一步一步的从金字塔的底层向上头一步一步的给大家讲的， 哎，这样大家就清楚了，就明白了，是吧？你看有的人之后人家八十了九十了，是吧？一说事儿叙述的，哎呀，年轻时候事儿啊，你经历的一些事儿， 嗯， 是吧？说的非常的好，非常的清楚啊，记忆力特高啊，哎呀，你看那老爷子可有精神了啊，你看精，精是精，神是神啊，气是气啊，所以呢这三个字儿，是吧？哎， 结合在一起 又组合了， 叫精气神， 哎，对，叫精气神， 哦， 是吧？你精足了，是吧？精足了，那个神气儿自然而然， 神就明了， 哎，自然而然就体现出来了， 嗯， 啊！你看那个人多精神的，是吧？ 对， 哎呀，那个小伙子冒，冒精气儿啊！ 哦，原来这个精神的组词是这么来的， 是的，啊，所以就说。啊，这些呢，啊，都是靠阳，啊，都是靠阳，啊，你看，阳气，是吧？养精， 嗯， 啊，养神。 实际上呢， 啊， 要是再翻过来，就是养肾阴，养肾阳。 那是个基础。 嗯。 啊，我们曾经给大家介绍什么呢？啊，介绍咱们这一套方法，啊，这个我们曾经说了，啊，许多病的形成是什么？比如病是。 不平， 啊，不平， 嗯， 啊，这个不平当什么讲啊？ 阴阳不平， 阴阳不平， 嗯， 啊，我们又说呢，许多病是不通， 嗯， 啊，不通说明什么呢？是什么不通啊？哦， 嗯， 是说我们的肠胃不通，经络不通， 大小便不通， 哎，心血管不通，脑血管不通，静脉不通， 经络不通， 是吧？ 气血不通， 嗯，最后呢？说再细了，啊，胃循环不通， 不通， 啊，就是说为什么造成不通，啊，因为有垃圾堵塞，啊，影响了啊这个营养， 这通道堵塞了，供应不上去了。就像我们啊讲的啊，血不养目，目不明，是不是啊？ 是。 为什么呢？营养供应不上去了。为什么供应不上去了？新陈代谢产物垃圾堵塞了营养的通道。还有一个呢，就不足，是不是啊？不足。我们针对这六个字儿啊，不平、不通啊，和什么呢？不足。我们又提出了呢，对策。 对， 是吧？ 解决这三方面六个字的对策。 对，对策。说你把这个疾病发生啊，给我们讲了是什么原因啊，我们听明白了。那我们怎么去应对呢？怎么去解决这问题呢？ 对，首先应该做哪方面的工作呢？ 我们又提出了，首先一个通字。 对，这回做的时候先要做通。 它排序又不一样了，是吧？排序不一样了，是吧？你首先必须把你身体不应该有的这些我们叫垃圾吧，把它排出去，是吧？在排出之后这就叫去邪这就叫去邪你看中医好多四个字扶正去邪，是不是？ 去邪扶正。 这首先应该在临床上应该什么去邪扶正 先去邪后扶正。 这是不同具体每一个人也 还不一样。 说这人呢虚的连那个吃药都困难了。 那就是先扶正后去邪。 对。说这人还行。 是 吧？那行的时候呢， 那就是扶正和去邪同时进行。 对。所以这些情况呢，但是你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了。去邪。说我们很多正常的脏腑的功能器官的功能，组织的功能，就是因为有这些做绊脚石，影响了他们正常的运作，所以必须给他们清理出去。所以中医还有一句话邪去正自复。 就是邪气 你去掉了， 一去掉正气始复，慢慢的就 他自己就能够恢复了。但是看你伤害的程度了，是不是？伤害程度。所以这我们就明白了，是吧？你看这个病排序第一是不平，但是解决这病的时候，我们首先解决的，你看这个排序跟那个 第二个排序做先解决这个通。 我们再说说呢，这后边这个不足啊，不足是什么啊？不足就是虚症，是吧？就是 纯的虚症， 纯的虚症实际上呢，对于虚就应该呢。就应该补， 对， 如果在我们养生保健方面就叫什么就叫养。是不是啊？ 是的。 你比如说我们刚头又回来了，绕了一个小圈又回来了。你说这个经我们记得有个四个字一个叫什么养精蓄锐。 对。 有没有这词儿？ 有。 我们前面说了，有说养心的。你这个养神的你看这个还四个字儿，嚯，在这干什么了闭着眼儿闭目养神。 是的。 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总结三个字儿：通、调、养， 来解决这个三方面六个字造成的一些临床的一些病症。 这些呢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知识。但是结合呢冬季这个养肾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一定要结合起来。它是前后有一个联系，它是一个整体嘛。我们就知道了你有了病，就像我们这老年朋友很多人这个老年人不趁别的都趁几种病。是不是？ 大小有几种病 很多老年病嘛，现在在你解决老年病之后我们听了这节目首先就知道了你看看你是属于哪个范畴的属于不平是不通还是不足， 对 不对？然后呢我们在解决的时候，在实施过程当中怎么针对给自己的病定性了我们采用呢通 调养的方法去解决。 特别是冬季养肾冬季养肾的时候我们特别是讲到了 啊，肾阴呐、肾阳啊、肾气啊和肾精。啊，我们为什么又讲个通调养呢？啊，你得挂上钩啊。 对。 你不是光把这个知识给大家做完介绍了，就完了。 最重要的还是方法。 哎，说我听了半天，啊，那怎么样把这个知识，把这个方法融入到我们的 生活当中？ 生活当中， 嗯， 特别是融入到什么呢？我们哎，怎么过好这个冬天？ 对， 哎，让这个啊，科学的过冬天， 对， 是不是？嗯，就是有的放矢的， 怎么在这个冬天做好这养生的工作？ 所以第一， 嗯， 是吧？要需要呢调， 对 啊，需要调。所以冬天的重点我们讲了， 嗯， 第一你就是防，是吧？防什么？防冬季这个寒邪， 是的， 是吧？还要防什么？防下雪了， 嗯 啊，小心路滑， 对，别 摔跤， 嗯 啊，因为肾主骨啊， 一摔就厉害的， 啊，一摔就是骨折， 嗯 啊，还多数人出现什么呢？股骨头。是吧？这个地方骨折， 一摔股骨头裂了， 断了、 嗯， 啊！有些人呢还能换个假的，啊，做个手术；有人做不了，糖尿病， 嗯， 啊，人家血压很高，或者心脏很厉害， 嗯， 人家不敢给做， 对， 那就受罪了， 挺痛苦的， 是吧？哎，所以这些情况呢，一定要防自当先，是吧？防自当先，啊，那我们就别出去了，那也不对。是不是啊？你说不出去，一冬天不出去，也不对，是吧？哎，紧闭门窗，这又不对啊。所以这里边生活就需要一个调，啊，有个调剂，调什么？是吧？要调我们的起居， 嗯， 啊，调起居。什么叫起居啊？你看夏天，我们知道啊，白天呢啊比较长，啊，夜间晚上时间短。嗯，往往的睡眠的时间呢就少。 对。 为什么呢？早晨呢起得早，晚上呢 睡得晚。那么冬天呢？ 正好相反。 嗯。 是吧？所以啊，我们大家要知道，特别是我们讲季节养生。什么叫季节养生呢？啊，季节养生就跟你的季节气候是吧，温度的变化，哎， 嗯， 紧密相关。 怎么适应自己的身体，按照适应的方向去做。 天人合一嘛。 对。 哦，我们现在主要是调。啊，你看阴阳是不是也需要调啊？ 是的。 是吧？就是调嘛。啊，所以前段我们在秋季时候，这个通字清理垃圾，我们讲的内容讲的特别的多。 对。 这阵儿呢，我们的重点是调和养。 嗯。 哎，它每一个季节啊，气候季节气候变化呢，我们采取的养生的方法 也是不一样的， 也是不一样。 嗯， 哎，侧重点呢，啊，战略转移了， 嗯，非常的有针对性的对应这个季节的要求去做。 没错，哎，调你的什么啊？第一防我们说完了，是吧？防说完了，说的还不细啊。 嗯， 但是我们把这个提纲先立上。啊，在这个季节冬季我们要注意什么？第一就防。 对，防寒邪直接伤阳。 伤阳啊。 嗯。 是吧，我们现在阳不了阳了，但是我们得护阳啊。 是的。 哎，这一个。另外除了防，我们就是一个调。 对。 调什么？调你的阴阳。 是的。 在调阴阳，你首先要知道你是属于是吧哪个四个方面。 嗯。 首先这四个啊，你要得知道你是肾阳虚还是肾阴虚。 对。 是不是？然后你好调啊。就像一个天平，你往哪一方面加砝码啊，是吧？如果你不清楚，不给自己，嗯，断定是什么体质，那你就不知道这个砝码拿起来是吧？往阳这边放啊，还是往阴这边放？啊，有的放错了，更偏沉了，是不是？哦，这是需要调，哎，调呢就得加砝码，哪边低了，哎，是不是？哪边亏了，哪边虚了，然后呢？我们就，哎，然后把砝码，把注意力，啊，给搁在这边，啊，去做工作。哦，使它呢，啊，天平的两侧，哎，差不多了。 让它总保持一个相对的平衡状态。 哎，一年四季，阴阳有变化。 对。 是吧？一天都有变化啊。 是的。 这个变化，啊，也受你情绪的变化， 也受着你活动的变化，也受着你饮食的变化， 是的 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嗯，这个相对的保持阴阳的平衡，啊，这就呢，关键就是在一调， 嗯， 啊，你有这意识吗？有这意识，啊，有这意识就行了，啊，有这意识，然后你就知道，啊，阳虚是什么症状，阴虚是什么症状，啊，如果你发热、发燥、发烦，哦，你在阴虚这方面。那就是啊，莲子啊，银耳啊，百合呀、啊， 对，滋一下阴 啊，做这羹啊， 嗯，做银耳、百合、莲子羹，这个时候正好是补益的好季节， 啊、 尤其是补这个， 太好了， 阴虚， 肾阴虚啊、 嗯， 是太好了，生活条件也好了， 对， 啊，搞点什么，晚上我们需要吃少一点嘛， 嗯， 常见有时候饿呀。啊，饿了你再来个加个营养小餐呢。 对，晚上临睡前来一碗银耳百合莲子羹，嗯，吃上这冬三个月， 那太讲究了。 明年的春天，你典型的阴虚症状就没有了。 那是相当的好啊。 嗯， 所以这里边都需要调啊。说到气和说这个精，肾气和肾精啊，一个是要调，还一个呢，特别肾精需要一个养字。 养 哎，养，你看我们刚才养什么闭目养神呐、啊，养精蓄锐呀、啊，哎，是不是？ 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做的通的工作， 对， 到了冬天呢就做调和阳的工作。 哎， 我想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您讲一讲这个查病，通过咱们人体的哪些部位就知道你肾虚了呢？ 嗯，是的。 嗯， 啊，就说呢，中医啊。这个传统中医有一个说法啊，什么说法呢？有形于内啊，必形于外。 对，它形于外的外在表现。 外在的。 对，都在哪些部位呢？ 你比如说中医说了， 嗯， 望闻问切，望什么呀？ 千万人的气色吧。 哎，这就叫由表及里呀，啊，望闻问切，通过一望啊。中医讲什么望而知之谓之神呐、啊，所以呢这个方法特别简单啊，我们把这些简单的方法呢也告知啊我们这些呢朋友， 对，让大家把这些简单的方法掌握的更多。 一个呢是可以自查，哎，发现自己啊啊哪些地方有变化啊，特别结合着我们要说的一些啊肾虚啊，看看自己有没有。另外呢也可以帮助别人查， 对，帮助自己周围的亲戚朋友去查。 所以呢我们讲这块呢就非常实用，是吧，非常实用，既简单又实用啊，这个特点， 而且学起来也不费劲， 不费劲，嗯，它也是呢我们讲的自然的方法啊，成一个系统化。 是的。 什么叫系统化呀？啊，我们告诉大家去防防什么呀？怎么去防啊？那你都自己不知道，是吧？那你怎么去防啊？啊，没有目标。这个呢，我们通过哦，知道了，啊，我们肾已经不好了，啊，这时候呢，你就有必要了，啊，有必要呢，就是关注我们的肾，啊，还有一条啊，久病及肾的， 嗯， 说我其实别的病，是吧？啊，就没考虑到肾，千万别忘了"久病及肾"这一句话。 任何疾病如果形成了慢性病，日久天长会影响到肾的功能 啊。这个疾， 嗯， 当什么讲啊？ 涉及到、 啊、波及到涉 及到，哦， 嗯，是这个啊。因为呢什么呢啊，肾主一身之阴嘛，肾主一身之阳嘛，啊，是这样吧？ 是的。 最后它要波及到啊这个根，这个源头。 是的。 是不是这样？ 是的。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吧，好，朋友们再会。 好的，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